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每日。 Farmers Discount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呢个系白水蛇春咁长嘅新闻。首先讲咗冇肺事件簿， 其实今个礼拜反而好似嗱，我唔知系我揾唔到啊，定系真系冇咁多啊？ 日本少咗嘅，其实日本人数系一路少紧嘅。 啊， 由最初全盛时期嘅5000人，而家喺继续无防守战法情况下，而家减到3000人左右一日。 你讲嘅系东京啊？ 系东京，用东京做标准啦。 因为咧声优会定期监测噶，所以佢哋要爆咧，佢哋系首先爆嘅。咁可能系因为咁啦，佢哋要停，咁咪系首先停嗰扎嚟噶咯。今个礼拜就净系得一单就系彩虹社嘅 Vtuber 向日葵，佢就原本就以为扁桃腺发炎嘅，咁后屘再检测先证实咗系冇肺。 做呢行最容易唔会嘢嘅，扁桃腺发炎系。 系啊，咁啱啱讲嘅声优佢就会定期啫，但系 Vtuber 未必系嗰个之列噶嘛。咁佢话啲会气喘啊，会成嗰啲嘢。咁但系佢话血氧浓度 95%， 我谂紧 O K 啦， 啱啱好需要治疗嘅程度嚟嘅啫。 唔系呢个系其实讲真，有时你瞓得唔够嘅都有，你都95啦。 唔系瞓得咁够，系嗰啲咩睡眠窒息症？你想讲？ 系啊，即系瞓得唔好或者体能差嘅时，你都95嘅。其实呢个数字其实 O K 系正常范围内嘅，即系可容许范围啊。 会喘会成咯，我记得当年我入厂嘅时候系好似系79啊。所以是即入的，咁呢啲呢，如果呢个情况嘅话，我諗你入急症室都唔係即入嗰隻囉。 因为有时你瞓，因为我本身呢用 iPhone check 住呢，基本上有时你状态差少少都去到95嘅。呢、这个所以呢个其实iPhone 都话明嘅 ,100-95 呢係可容许范围，係超正常嘅。 但系佢呼吸会痛咁啊，因为真系发炎嗰只啦，咁即系个肺有花嘅，其实应该就唔太大问题嘅。 其实今个礼拜最大单就系日本一支零奶摇啦，入厂，咁你搞俾人轰到飞起就。系零奶摇点可以即刻入医院？其他人冇啊！我心谂，咁其他人即刻入医院唔使同佢讲系嘛？不过呢个有机会再讲啦。呢间嘢系嗱，咁讲翻好嘅例子，首先阿 Ken 同埋阿亦高理菜就活动再开啦。咁咧，三木真一郎都好翻啦。咁有趣就系三木真一郎好翻，三木真一郎个仔就中咗招。咁咧，阿三木真一郎想同个仔道歉嘅时候，佢个仔就话冇计噶，论父子啊嘛。 即系唔系嗰啲夫妻，但系一个有事一个冇事嗰种啊。诶，不过算啦，冇抽佢仔， 成烧三张零纸嗰单嘢。好啦，嗱，讲夫妻就入夜自由就终于结婚啦，入夜。 教个烂嘅就系入夜自由变咗入夜不自由了，成个老衬从此被困啦，就好难。 事务所公布就系嗰句咯，一般人冇公布另一边系边个， 即系我哋唔识噶咯。 系啦，咁就恭喜佢啦。咁咧，阿野中林第二胎生咗啦，又哇咁好，成好就系印象中好似冇结婚冇耐，因为佢样好 B B face 咧。 好似冇耐之前佢先结婚，好似冇耐先时先生第一胎，跟住而家冇。 而家第二胎。 佢应该又第二胎真係。喂猪乸都冇咁快大佬，冇话我话。 趁后生趁早生嗰种。 咁啊系。 嗱另一单呢就跟进嘅。咁铃木达央就即系月前呢就爆不伦事件啦，就搞到炒到天咁高啦。咁其实呢消息仲喺烧緊嘅，八卦杂志依然系报道緊嘅。咁铃木达央就跟事务所就出咗声明，即系又有啲好行货嗰类公司声明啦，我俾大家麻烦啦，机卡嘢啦。咁呢出咗消息之后呢，东映一集暂时都系换咗句角嘅。但有啲公司就已经话明冇换角㗎啦。即系佢亦都话明嘅。歌手即系佢哋组合呢应该重开嘅，但暂时时间就未定。 因为选角嘅话，你仲可以话搵个第二个，但系佢自己乐队，你点可能成个咁样换啫？ 仲有啊，有傻閪话啊嘛，话咧话佢拍到搵咗第二个，有人驳鸠佢。佢组合系铃木达央发起噶，佢先系灵魂啊，换佢佢拍到边搵第二个啊？傻咗啊？ 唔系你咁样讲咧，可能仲有少少专属性啊。其实不如调翻转你话我听啊，有边个乐队嘅主音歌手可以冇 Q 咗，然后继续 work 嘅？ 或者佢系主音嚟噶？ 只要系夹 band 主音歌手就系佢嘅灵魂嚟嘅。譬如你 Beyond 咁啊，家居唔喺度就已经系最后都系收咗皮啦。主音歌手就系个乐队嘅灵魂，你可以搞个第二团，但系你如果冇主音歌手，基本上就已经系另一队嘢嚟噶啦，已经系唔可能咁样去换嘅。所以要么就系成天人陪佢解散。要么就系大家不离不弃，就咁简单。 而家睇又不离不弃嘅，咁始终铃木达央佢喺作为一个歌手嚟讲咧，佢其实有江湖地位嘅。嗱，讲呢单嘢顺便跟进下啦。江湖传闻啦，八卦至爆咧，就话虽然阿 Lisa 就唔肯离婚，但系咧就基佢身边人就不断落药，就叫佢快啲离婚。咁你而家有传阿 Lisa 开始动摇啦，即系疯狂落药状态下。 呢班人真系令家人打仔，莫家人分妻啊，大佬！ 咁实系噶啦，你讲真就系，屌你离婚，因为冇离婚，你不幸，因为冇不幸，叫人离婚几容易啊？ 呢啲真系正选友嚟，因为我觉得如果佢两个都觉得 OK 嘅，其实你选择原谅，我觉得真系合理嘅，即系。 所以咧，再作木希就真系好硬正嘅，全世界叫再作木希离婚做咩？我系唔离啊，我养埋我公个 Choi 啊。 即系因为呢一 pair 嘅话，其实我觉得 OK 嘅，佢两个就。 唔系，同埋日本人其实对不伦呢样嘢，其实佢宽容度相当高噶。 系咯，又唔系吸毒。即吸毒就死罪啫， 唔系吸毒都未到死罪，你同黑帮有交恶先死罪。吸毒你讲真就，嘿，有几个音乐人啊，虽然又出咯，出完又衰过，咪一样咁。 前嗰几年咪转生咯，即系。 系嗰几年有三年有一个好汉咯。 但当下真系死罪嚟噶嘛？但系不论就算当下唔系死罪咯，老实。 妖小事啫嘛，尤其是一种一个月内你道咗歉 ，cross 咗 file 咁，好快啲人就唔出声噶啦，妖。 即系尤其是最紧要个当事人都佢接受到， 总之佢两夫妇拆得掂啊，你勾佢啊， 系咯，系啊，咪咯，我哋呢啲八卦友喺度煽风点火， 喺盗宝剑咁盗宝剑最失败就拖半年啫嘛，佢唔拖半年冇事嘅，如果佢一早认咗衰咁，大家冇当冇事发生过咯。嗱，咁呢单嘢有机会再讲翻，我觉得会仲有后着嘅。咁咧一单转会消息，咁声优千春就加入咗 Hibiki。而千春系边个咧？就系、是、爱美，即系自川前名艺名自川爱美嘅妹妹亲妹啊。咁、加入咗佢家姐嘅事务所响 Hibiki， 就两姊妹同一个事务所啦。 咁、方便啲又咩啦吓？ 咁、另一单咧就系啲嘴叫做小消息嚟嘅。中村祥子就喺 YouTube 拍咗片，就帮一间酒店做宣传。咁佢酒店着泳衣，应该佢出道以嚟第一次着，比如佢话十几年第一次着公开着泳衣。 唔系出道以嚟，系总之隔咗好捻耐啦。 系啦，好耐。佢话一亿年，即系相隔咗一年着泳衣一次。咁佢条片三日300万，到我哋录音嗰刻已经600万啦。 系，因为我记得佢上一次公开好似系十几岁，我唔系好肯定。 佢咁36啦， 即系一字尾定二字头啊，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就好耐噶啦，系啊。 大家发现就系、是，咦 ，keep 得好、啊，长子姐身材依然得杯落、啊。 咁啊，呢啲即系呢啲唔睇三寸就唔关我事啦。 嗱，咁另一单就系啲业务消息嚟嘅。个 ATX 频道个营运公司本一直以嚟就系Teleby 东京同埋另一间公司嘅合，即系合资公司嚟嘅。咁而家 Teleby 咧就 Teleby 东咧就收购晒其他股份，就别全是即系全职拥有ATX 频道， 即系由呢个52.83% 升到 100% 啦。咁 好半截树式收购方法，不过唔重要啦。咁呢单嘢， 我一路都以为佢系全资子公司嚟， 全职就系咯。呢样嘢重点系我一直以为 ATX 系全系东视全职拥有嘅，唔系噶。 啊，即系 呢个系报啲新闻系就依报系主要吐槽呢点嘅啫。另一单就系梅图一雄，事隔6年仲有新作。佢话度咗好几年嘅一个古仔，咁就未知几时候啦。要新作，但系总之佢就话会有新作嘅。 即系得佢退休先定宫崎骏退休先 我宫崎骏退休先嘅，因为画动画前辛苦过画漫画嘅。 因为佢两个有时会俾人攞嚟比较噶嘛，即系一个咧就系、是、个样就好阳光，画就画恐怖漫画；一个咧就系、是、画嘅作品好阳光，但佢人本人就好恐怖。即系，因为呢单消息嗰时候，有人又攞翻呢单嘢出嚟。 咁另一单咧就系、是、佢竟然未死。 呢、个我就即系唔该你退休啦你。 嗱，就系、是、麻之准就佢两年前画嘅新作《Heaven's Burn Red》将会9月11日正式发表，好似系手游，但系咩嘢AVG 又好定系咩嘢好未讲。总之就麻之准啦。呢、这个新闻最大重点就系、是。佢竟然仲生存紧，生存报告嚟嘅佢。 咁佢肯定生存紧嘅，但系佢仲未肯退休咯。即系之前都讲过几次啦。 因为你知噶啦，前嗰几年，前嗰两三年，佢基本上每次讲佢嘢都系受死就死咁款啫嘛。 系生理上， 生物学上面嘅就死就死咁款啫嘛。 业界上都系讲紧，不如退休啦，你即系你专心玩你音乐算啦。 唔系，系专心养病嗰个。 因为佢之前就已经系讲紧由夏洛特开始就已经系喂你啲嘢又系攞翻呢啲咁嘅嘢出嚟，喂你几套都系成日话我哋会点样颠覆点样如何那样，结果都系端埋啲一模一样嘅嘢出嚟。 而跟住咧就又系嘛三不五时又你又入医院啦，你又跟住出嚟你又死唔去啊？佢本人嘅生命状态比佢作品仲更加吸引咯。 因为佢咧就系、是、呢个 key 嘅股东嚟，已经系。 即基本上嗰间公司赚钱，佢就赚钱噶啦，佢唔使做啊。其实佢系佢可以纯靠股东分红，佢就可以活落去噶啦。咁点解你唔放手俾呢啲细嘅咧？虽然你啲细嘅就的确系有啲料到嘅，都俾你搞走晒，俾个公司搞走啦。我唔 sure 系边一个啊，啲社内八卦唔理啊。咁即系咁啊，你我觉得你都系透透啦。就算你唔话我唔要完全退休，你都唔使咁频密咁做嘢噶。即系我觉得佢 同埋就系、是你谂下自己身体啦。 咪就係喎，佢係一套嘢呢头完嗰头又见佢又有新作。即係如果你考虑埋中间嗰啲一般外界睇唔到嘅时期，即係入面嗰啲咩企划啊，下面做緊嘢未公开得过呢个时期。即係佢基本上係一个工作接住一个工作冇停过㗎喎。即係你自己咁嘅身体再工再私再咩方面都好。你唔退休你就透透先啦大佬真係。唉真係。 去老 game 老赖个作者咁样随时死得嘅状态。 即係冇消息又好消息嗰种啦。 嗯 你唞一阵，沉淀下，谂下啲新桥好冇？即系次次都旧酒新瓶咁样，唉，就算啦。 嗱，咁既然讲开 AVG game， 就讲埋月姬啦。咁月姬咧就8月27号咧就发售就remake 版就前半部嚟嘅，因为其实 game 仲有一半做，只做咗一半啫，有啲线系未做嘅。 得两条线啫嘛。 系啊，仲两条，仲啲线未做噶。咁我当系半只 game 啦。咁咧首周咧PS4 版同埋 Switch 版加埋就138,000。以一隻拖咗13年啦，记住係拖咗13年唔係做咗13年啦。嘅游戏嚟讲以首周近140,000其实就相当唔错㗎啦，尤其呢个年头。 应该点计呢，睇攞咩嚟做瞄点嘅，因为会差咗好远嘅。如果你係将佢视作为一个 girl game 嘅话呢，佢几乎系顶峰嚟㗎啦。因为 girl game 嘅市场其实好细㗎。历来嚟讲 girl game 年度第一系讲緊几万㗎啫，最多都系10,000+㗎啫。 佢算最顶嗰批嘅嘢啦。 但是如果你用一般游戏来讲10,000+就都算好卖，但是不算好好卖。 但以现在这个年头尤其是 AVG, 电子销售不是 AVG, 电子销售来讲这个数字其实相当不错的了。 当然也是有一个 FGO 大红的影响啦、老老实实啦。如果没有 FGO, 现在这个时候你月姬的 remake, 对过半那个销量应该。 不是讲用减半7,000-8,000我想蘑菇都收货，始终你的 remake, 同埋又那句拖了这么耐才靠。 我都是那句7,000-8,000如果你是要数落 girl game 啊都是年度冠军，你只要当年没什么怪物级的东西，即老实讲怪物级来来去去就是他自己咯。 就是咯，真 是。就是 TM4 自己同埋以前嘅 Kiss 而家都唔知得唔得添啊，所以系其实系算系好成功噶啦。 咁成功， 不过佢就搞咗咁耐先搞咗前半出嚟，即系我谂紧你后半唔使拖10多年啩。 唉，唔知佢啦。 即系因为佢五条线净系做咗两条线啫嘛，虽然系叫表层嗰两条线啦吓、即使我识嗰两条线，老老实实。 唔系最新，其实最麻烦就其实一开头嘅啫，因为你嗰啲画面 K 卡嘢要重去做，之后嗰啲就纯粹蘑菇坑勾唔勾到字嘅啫。 喂，咁一开始而家拖10多年都系佢拖咋嘛。 拖咋嘛。咁嘿咁样咪咁有一样就系蘑菇而家得起心肝。諗下 ,FGO 2.6 章佢可以用一年内同啲10本轻小说嘅份量出嚟囉。佢肯写定做到佢唔写咋嘛。 咁亦都可以咁讲嘅，亦因为系 FGO 所以令到佢培养咗一架呢可以帮佢顶住嗰边其他地方嘅作业，即係佢哋公司有嘢做，有人开緊工，但係可以唔系蘑菇开緊工，咁佢咪可以做其他嘢囉。 唔系咁其实你虽然写成日屌鸠啊东出啊英井啊水濑几个其实 OK 㗎，只不过大家要对佢要求太高啫，其实几个 OK 㗎呢个剧本组。我 FGO 顶到嘅街头系， 总之佢哋好多，总之就冇问题啦。 咁我讲埋另一单就系几迷嘅，就系、《平家物语》系入嗰个古典小说啊，就电视动画化，2021年1月公开。咁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监督系山田尚子，剧本吉田玲子，即系 K on 玉子嘅市场嗰个组合。跟住我睇一听呢个组合，然后听到你拍《平家物语》，边个天才谂出呢个咁嘅组合嘅咧？我好难想象呢对组合会写《平家物语》咯。 呢一批呢其实我就觉得系绝配嚟嘅，老老实实。喺我心目中系绝配嚟嘅。即系因为我唔识平家物语，老老实唔好意思啦，即系。 嗱好简单，就系平家物语系讲述平清盛到平重盛一家长达30年嘅兴衰灭亡史。即系讲日由平清盛权倾一时去到平家灭亡源义经自杀。嗰30年嘅即系讲日源平合战嘅历史，超级大学史诗嚟嘅。 OK 啦， 咁你明点解我拗晒头就系、是，喂大佬呢类咁嘅史诗巨著大学剧写一年嘅可以，咁一年都写唔晒。如果你讲平家物语以概括规模嚟讲，大佬分咗拍两三年大学剧嘅几套大学剧剧集，然后你叫呢队组去写， 点会我吓一开头，吉田玲子我觉得唔意外嘅，佢乜都掂嘅，但系山田尚之顶唔顶到呢个题材啊？ 点讲啊？呢啲咁文学气息嘅嘢，我觉得其实山田尚之应该系 O K 嘅，应该系做到嘅。而家调翻转讲啦，山田尚之其实系一个好慢热下嘅导演嚟嘅，佢系好需要时间去铺嘅。之前几次都系噶啦，你下下要佢做一季咧，其实佢唔算系做得好好啊，就系因为佢成日去到就嚟尾佢先开始叫做先温得掂，即系佢又唔系嗰啲做唔熟手嗰种啊，佢系嗰种咧铺排铺得好耐，你搞气氛嘥时间，即系佢系嗰啲好花时间先可以做到啲嘢出嚟嘅人。咁你要如果你再继续都系做啲短剧嘅话咧，系其实系嘥咗佢嘅，我觉得。即系虽然系冇错，佢拍剧场版都见得人嘅，但系我觉得拍长篇动画先系佢嘅长处嚟嘅。先唔讲嗰个长篇动画咩题材先啦，而佢又系嗰啲拍文艺片会比较发挥到佢嘅嘢。虽然我知道文艺片系蝙蝠毒药嚟嘅，但系身体上真系咁样嚟噶嘛。所以之后我觉得系净系结构嚟讲，我觉得系 O K， 可以试下俾佢哋挑战啊。我觉得好睇佢最终改编嗰阵时系攞几多咯。 因为呢套作品系超级大学剧嚟嘅，头先都讲过啦。其实系我系几睇下就系你究竟有半至少半年嘅，你冇半年唔该唔好拍，甚至我系半年都分季拍嘅， 应该要拍一年先啱啊！如果你睇佢 分季啦，喺度半年再半年啦，依个 at least 嘅，唔系话不如唔好拍，好真好认真。 吓、啊，我而家目前就未有讲到系几多，但系佢嗰种讲法就唔似系一季完，咁啊可能系会你啱啱讲嗰种啦，即系可能系一季，亦都可能系两季，咁啊一下一下嚟，咁就唔会未必一次过嚟嘅，但系就应该唔系一季完咯。即应该啦，我唔知啊，即因为如果你要短嘅，你大可以截取其中一节改编，然后后面再煲唔煲其他就后面再算都得㗎嘛。 好啦，咁讲下有啲以前跟进嘅，就是、之前讲过嘅Lovely 红少事件簿。咁呢之前游戏里面搞到天怒人怨鬼杀咁嘈嘅中南珠同埋米亚，喺上个喺九月初嗰个新放送正式入队。由佢再加埋三泉罕子就组成个新组合，出佢自己独立 single。咁喺坊间其实都颇为闹趴街嘅，直接嗰句就系、 是，我觉得正常人都唔会咁样俾你，即系先讲啊，佢又 搞咁大镬嘢，跟住即刻话俾就入队，即系好人接受唔到噶， 好落雨收柴 feel 咯。 你夹硬洗白佢，夹硬俾入队，因为知道你一定会入队，但系喂好夹硬嚟，大佬啲人唔收货。 系啊，佢角色一出，故事一开嗰阵时候，就大家已经估得到呢个最终一定系握手言和，然后加埋入去嘻嘻哈哈，甚至 BBQ 噶啦。咁但系大家接受唔到嘅系你咁样去扭啊嘛，大佬。 你之前做咁多，有交天怒人怨，跟住话洗白就洗白，啲人。即系我估到佢招噶啦， 搞到咁大单，而且系讲紧你洗白唔紧要，真系洗白应份嘅问题就系你洗白，你系咪应该要观众接受，而唔系纯粹入边啲人接受咗就算先？即系你故事入边你讲佢点样都得噶嘛，但系观众唔系咁样买账噶嘛，你唔系个入边啲角色接受，就好似有啲夹住啲观众，喂你要接受噶咯，你中意啲偶像都大家一个二个都接受咗佢洗白啦，咁所以你哋都要接受。我有呢个咁嘅 feel 咯，即系 佢一夹硬系啲人直情话角色之盾添，即系讲就系你要啲角色接受佢，咁你要啲支持一定接受佢，喂好打横咯、 啊，系啊角色之盾咯，几好嘅我呢个，我觉得系你动画嘅话仲可以有少少说项，就话哦时间唔够，因为时间唔够嘅关系，我哋已经整好咗啦。喂，但系你呢度唔系喎，你系理论上系无限连载噶，系有压力，但系你唔系压力大到话真系要咁样落雨收柴法啦。即系我理解唔到嘅，就你都搞到咁大个摊咯，你咪慢慢即系谂办法，慢慢帮佢洗白咯。即系了不起，你咪到改编动画嗰阵时再谂办法点样压缩佢咯。 动画我直情会拍呢段添，动画时讲呢真系写到乱晒嚟。 你动画可以重新写过，就唔好写到佢 重新写过成啊， 冇写到佢咁 Q 衰咪得咯。 重新写过啦，不过呢个就动画下年先有 先，到时先算啦，到时先一定会有，即系已经宣布咗啦，所以睇睇佢点改嘅啫。即系而且好有机会系一季完，咁你谂下点搞啦？我真系唔知点算啦。 我唔捉脚好运啦。 好啦，咁讲下一啲VTuber 嘅奇离嘢啦，又即系 吓咁几搞嘢噶。就首先一开始见到咧，就系其实本来就以为啲日常嘢嘅，整下一个 L game 界，无论佢喺咪 Steam 上面上都好啦 ，L game 其实三五不时都有啲边个作品当红，就会有啲好似样嘅角色为主角嘅 L game 噶啦。本来都唔会有噶，咁但系咧今次竟然 Hollow Life 会有信去复信，咁当然可能系 Hollow Life 嘅处理问题啦，因为正常都系唔会交叉嚟呢啲咁嘅嘢嘅，太湿鸠啦，你理佢反而调翻转系先会对你造成伤害咯。 见怪不怪啦，嗰只 L game 啊，我随便揾一个情人抄袭啲当红动画人物嘅角色啊，就得攞啊， 冇相似样嘅 L game， 唔代表住你喺宅圈，尤其是系男性宅圈入边冇红过，讲完噶啦。即系历代，譬如梁公啊、夏娜啊嗰啲，只要红嘅就一定会有咁嘅嘢。其实一啲都唔值得，甚至都话你连出翻声明去讲有件咁事咁啊，证明有咁样嘅事存在，都系做低咗自己。当然佢亦都系因为佢系应查询嚟嘅，咁就亦都有少少冇办法嘅。你应查询，咁传媒真系查询，咁佢复回，咁佢要回复噶嘛？咁佢回复完，咁佢回复咪俾人攞咗出嚟咯？系有一啲咁嘅部分嘅，但系我觉得一句讲晒，不如自评咪算咯。即系然后最戆居系乜嘢啦？即系呢啲本来系见怪不怪啦，佢个回应咧都唔算系好得压嘅。令我 O 嘴嗰样其实系咩啊？就是佢应该是封面图嚟，佢将封面图咧个作者就走出嚟话：，喂大佬，我冇参与过任何呢次游戏嘅制作。即简单讲就系呢间公司挞住佢张图留嚟做封面，然后入边嘅话其实同佢都唔太一样嘅，佢入边嘅话系另一个人做嘅。即你本来已经系游走法律边缘噶啦，仲要定系一件污两件坏，反正我都系唔合法噶啦。如果何乐乐决心要告佢，一定告得入。咁一件污两件坏，我咪贪埋人头咯。因为嗰一下咧，大家惊嘅系乜嘢咧？因为开始未知系咩回事啊。当初都系个好啦啦，无啦啦走去话呢啲咁嘅游戏，系咪即系代表住佢唔允许呢啲咁嘅嘢创作咧？因为你我唔好讲你独立游戏啦，有好多同人游戏噶嘛，同人 L game 冇几多噶嘛。 嗯， 甚至有啲商业游戏会有啲影射性嘅作品啦。即系我唔介意讲嘅，即系 DMA 有只新 game 叫《天使连结》嗰隻嘢入面就有炸，当然好似公主连结啦，游戏本身同直接即系一模一样，然后嗰啲角色固然有基连嘅角色喺度存在啦，公主连结啦，亦都有一集，喂小姐，你个麻花边插埋个萝卜落去就好熟口面㗎喇喎，即系各位金发大奶，即系你系咪会煮啲黑暗料理㗎，即系入面啲角色呢好几个当红嘅 VTuber 系一模一样咁滞，即系更加唔好讲阿米拉妈啦，佢呢间公司上一隻角色已经有㗎啦。啲人讲会唔会呢类游戏佢都会喐埋噶？咁但系而家睇清楚就佢因为被动回应嘅，佢应该唔似系谂住去取替呢扎嘢嘅咁咯，提高少少啦，咁就应该就冇乜嘢，纯粹系花边，其实就系花边少少花生嘅啫，应该冇乜嘢， 冇嘢啦， 即系唔系话佢要出手去做整顿啊嗰啲成，但其实大家最惊系呢样嘢啫嘛，即系如果唔系嘅话，你忍你啦。 咁啊，因为今个礼拜真系好长好多新闻，俾我哋唞一阵先，我哋饮啖水翻嚟继续。